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6集，主要靠大佬面子，君子报仇。唐青一回去就联系了他叔叔，只是他叔叔一向很忙，他们俩之前也很少有联系。刚刚好不容易回复了一句，唐青就立马来情报堂找陈虎。 我叔叔说了，可能会有点麻烦。 唐青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拍，然后抬头看向陈虎，目光炯炯。陈虎重新复制了一个小型模拟器，单手敲了几个代码，抬眸看了一眼唐青，笑了笑，伸手打了个响指。 哎，小黑。 唐青一愣，还没弄明白下午的陈火那么急，怎么现在就忽然淡定了。他刚想到这一点，陈火背后慢慢地走出来一个机器人。小黑看了陈火一眼，明明是挺机械的声音，却莫名听出一点嫌弃。 陈火先生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我还在充电过程。 没事，你继续回去充电吧。 陈火最后敲了一下 Enter 键，默了一下才开口道。小黑又看了陈火一眼，才自己找地方充电去了。等小黑离开了，陈火才摸摸脑门，往椅背上靠了靠，看向唐青。 我已经启动了 EA3 了，他叫小黑。 唐青终于收回了目光，他转回了头，金色的头发微微晃动着，轮廓有致的脸上挺不可思议的。 你们是怎么启动 ES3 呢？ 不是我，是秦小姐。 电脑上的模拟器开始启动了，陈火坐直身体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模拟屏幕。 他知道怎么控制 ES3。 这两天在庄园里让唐青如雷贯耳的名字，除了陈火的老大，就是这位秦小姐了。他站在原地，眉睫动了动，然而下一秒却被电脑上陈火的模拟系统给震惊到了。看完整个系列的模拟系统，陈火才深呼了一口气。他偏了偏头看向唐青。 这是我链接小黑得到的一段程序码，但还没完全解开。你叔叔会来庄园吗？ 这一般神奇的程序不止陈火，相信每个看到这程序的黑客都迫切希望能跟创始人好好交流。 我不知道，晚上再问问他。 唐青定了定神，开口道。陈火点头，目光又回到电脑屏幕上。 你过来看看这串代码。对了，你电脑带了没？ 秦冉又特训了程木一个多星期，顾惜池的各种药都被秦冉试用了一遍。第十二天的时候，秦冉就让申立明跟程木对打，他也没有在旁边盯着，就在书房脸字。 秦小姐，这是云光财团转来的包裹。 程水从外面敲门进来，他看了一眼秦冉的字帖，虽然他是左撇子，但这字啊写得真的可以，一笔一画自带笔锋，勾勒肆意，这样的字还天天练。程水暗叹一声。当然要是程木在这里，一定会告诉他几个月前秦冉的字迹不是这样的。程水直接把一个包裹递给了秦冉，打生死擂也基本就每天一场，或者隔几天才会有一场。程木一天好几个生死擂，用药用得很凶，药已经用完一大半了。秦冉放下了手中的笔，把字帖跟笔放到一边。旁边程俊正好去给自己跟秦冉倒了一杯茶，现在没有了程木，这种琐碎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程俊在动手，他又顺手给他递过来剪刀。秦冉就十分自然地接过来，把包裹拆开。一旁的程水目不斜视，表情上斯文淡定，内心波涛汹涌。又是一包药。 秦冉随手拿了几瓶出来，指着一瓶问程俊，这个顾西池上次不是说你师父那里的药被他抢光了吗？怎么还能有一对啊？ 是其他博士那里的。 程俊一扫瓶盖上写的代码就知道这些药来自哪里，挑眉道， 应该是整个医学组织都被他扫荡了一遍。 秦冉点点头，那就解释得通了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微微靠着桌子低了低头，从兜里摸出了手机，点开了顾西池的头像，眼眸一眯，慢条斯理地发了一句， 你还真尽心尽力。 顾西池那边正拍开江冬夜的手，让他不要捣乱。放在一边的手机亮了一下，上面显示着程俊的名字。顾西池精神一振，他拿过来，手机屏幕自动解锁，跳出了程俊那句话。莫名的，顾西池背后一凉，他就按着手机回给了程俊， 都是跟师兄学的，不及师兄十之一二。 这话顾西池倒没有说谎，想当年程俊拿着一本医学手册去堵人的时候，整个医学组织的人，别说年轻的学员了，那些博士连带他们的老师都被程俊给搞崩溃了。他呀就是一个人形机器，别说十之一二了，顾西池觉得他只是学了2%的精髓。毕竟这药他主要是靠着钻石大佬的面子，半威胁半抢着才拿到的。医学组织那些博士也知道最近几年大部分的资金都是这位大佬的，也就表面骂一顿，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阻拦举动。毕竟顾西池还是给他们每样留了一瓶做样本的。下午秦冉换了一件衣服，慢悠悠地朝一楼的训练室走。他到的时候，程木正在全力测试仪器边，而施立明躺在一边的地上，身上到处都挂了彩，脸上更是惨不忍睹。风水轮流转啊，他也有被程木揍趴下的一天，哼，也就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。若不是中途亲眼看着秦冉是怎么特训程木的，程木每天又是怎么样的地狱式训练的，施立明真的怀疑程木是换了一个人。秦冉伸手抵着唇，然后把包裹里的药拿出来给施立明一瓶，准确无误地扔到他的手边。三粒。施立明猛地爬起来，然后双手捧着药瓶，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。他竟然也有这么一天。 秦小姐。 程木打完一拳，然后侧身把背后的权力系数给秦冉看。他打了三次拳，记录分别是845、859、857。从600多到800多，这进步了不止一个档次。这其中不仅仅是每天地狱式的训练，也有顾西池给的强身健骨的药的原因。不仅仅是权力系数，施立明亲自体验过，程木那格斗术与秦冉如同一脉，又狠又准，几乎是不要命的打法。吃完了药，施立明感觉药效挺快的，至少脸上不那么痛了。不过还是不由得龇牙咧嘴，有些佩服程木每天要被这样打上7-8遍，耐力可真是好啊。秦冉看了一眼权力系数，不太满意，不过还是点点头说，跟我下楼。程木以为秦冉又要来揍他了，听到秦冉的这一句，他愣了一下， 今天不特训了。 我们去楼下训练场找那个什么。秦冉眯了眯眼，看向施立明，那个杰瑞是吧？施立明点了点头。他感觉到身上不那么痛了，就默默地戴上口罩，又戴了帽子，跟着秦冉后面一起下楼。他要看着杰瑞被打得这么惨才甘心呢。楼下训练场，今天外面没有大风，头顶也有阳光，不过还是莫名的冷。 杰瑞这几天很少来训练场，都在情报堂忙小黑代码的事，成活吃饭睡觉都在情报堂。不过最近两天代码陷入了瓶颈期，杰瑞跟唐青等人都来了训练场。 杰瑞，那个程木已经快半个月都没来训练场了，怕是被你揍怕了吧。 几个人跟唐青打了声招呼，然后笑眯眯地开口。 半个月？施立明也没来吧？那个孬种跟施立明一样，整天围在女人身边，早晚一天会被长水先生淘汰。 杰瑞不屑地眯眼，直接开口。说完，又想起来身边还有唐青，杰瑞又立马对着唐青开口，语气变了，变得挺恭敬的。 啊，抱歉唐小姐，我并没有说你，你跟其他人自然不一样。 这几天唐青在情报堂的作用大家都有目共睹，论能力他只在成火之下，又有听说他有一个十分厉害的叔叔。唐青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，他还没说什么，不远处程木一行人慢慢地朝这边走。训练场上的人都认出来慢悠悠地跟在程木身后的秦冉，立马让出了一条道，十分恭敬地开口唤道： 秦小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